下面请听《四世同堂》当中的主题歌。再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《剑阁闻铃》。 山那观景，好容易盼到清宫，谢谢卷题。 我和